斜洒的光阴散在风里，风不送不起再面对，流浪日子你在伴随，有缘再聚，天真的声音已在紧退，彼此怀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往日是谁，年迈心中疲累，泪忘掉错对，泪怀念过去，情共度患难日子总要落泪，不心想疲倦梦，不感觉的憔悴，像你努力见证每一片面争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心碎，所有故事藏地化身飘过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心伤已再昏睡，连眼泪已带走。天真的心灵已在紧追，彼此怀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往日是谁，缅怀心中疲累，离梦掉错对，离怀念过去，前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心想毁绝望，把感动都重聚，像你梦力见证每日拼命争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百几的心碎，所有故事重叠，化身飘过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真相已再昏睡，愿眼泪已带走。 眼泪已带